多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真是很对不起啊，过去这个星期呢屡次放鸽子，结果本来应该在星期三播出的节目延误到今天才拿出来给你。顺便再说一下啊，我们原来明天晚上也就星期五的节目呢会延到星期六晚上播出。那你如果上星期有听我的道歉，你就知道我因为在东京的时候呢有花粉敏感，那么结果后来呢很奇怪，不晓得怎么就变成了感冒。但我很明显感觉到第一天一定是花粉敏感，因为那个鼻水是止不住的流，把这个饭店的纸巾盒的纸巾全部都用完了。我想起去年啊二三月份在东京，那天呢还去朋友家里面做客吃饭，特别丢脸，把他家的桌上的纸巾也都用完了，就在人家家里头吃着饭，一边吃一边擤鼻涕流鼻水，太难受了，真是很不好意思啊。还好我的这哥们呢夫妇俩呢特别宽容大度啊。那说起来，就今天总算要开始我们八分半的长篇连续剧系列了，那讲的就是美国。我说过好几次，其实很多时候美国的事情呢我不是太感兴趣，那一来就是我以前讲过太多了，我对美国的一些的就是没什么好印象，二来呢就是因为我觉得美国的消息跟新闻有时候是被不合理的放大了。因为不可否认，它在各方面文化上都在全球处于一个主要的输出国位置，大家都受它影响。那你听我们介绍的音乐就知道多少都是来自美国呢，对不对？那于是乎呢很多时候美国出了一点事情，那么在全世界都会成为一些重要的国际新闻，哪怕是花边新闻。但事实上我们就很容易被一个个头特别大的美国掩盖住了我们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关注和认知。那所以有时候我为了要跟主流上我们看到的舆论跟媒体平台上的情况有分别，要做一些区分，那我有时候你会注意到我们做节目会刻意的绕开大家都正在关心的一些美国消息，大概是这个理由啊。那但是最近美国这几个月的变化实在太大了，那所以呢不谈不行，很多朋友也都在这里想让我去聊一聊，其实我猜你们比我懂得都多，只是要为了看我又说错什么话来逗我取乐罢了。好，那么就从我在东京旅游讲起吧。我这一趟在东京呢跟我的好拍档啊毛衣见面的时候，毛衣呢就说到一件事儿，他就说呢他前阵子在西班牙，那么在西班牙有一天参加一个大概地方组织的一个旅行活动的时候呢，那么当时团内呢一团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也有美国人。那个美国人大家自我介绍嘛，说自己哪里来的，那个美国人的自我介绍很有趣，他就说 We are from New York， 就我们纽约来的。那这个很典型的美国的自我，美国人的自我介绍。很多时候我在海外呢听问美国人，遇到一些美国人跟大家聊天，问了你哪来的，他会直接说他是哪个城来的。你别说纽约啊，那纽约是个特别大的城嘛，那没办法，人人都知道。但是有些时候呢就有，比如说有些人会说哦、oh, I'm from Minneapolis， 我是明尼阿波里斯来的。你好像他好像预期全世界人都该知道 Minneapolis 是哪来的。就假如我跟他说哦、oh, I'm from 洛阳，我是洛阳来的，我是不是该预期全世界也都知道我是从洛阳来的呢？很有意思。不过当然我很能够理解纽约客会说自己从纽约来的另一层用意啊，那就是为了区分出他们跟一般美国人的不同。比如说毛衣说他那天遇到那个美国游客，他就说了 we are from New York， 就我们几个人从纽约来。当时在场的这么多欧洲各地来的朋友中间呢，他们这么介绍就包含一层意思了，这层意思的真实含义就在他下一句话里面体现出来了。他下一句话是什么呢？他就对着大家很认真的深情的目光凝视大家一圈，说 We are sorry, we know。 意思就是我们很对不起大家，我们都知道。 为什么一个来自纽约的人会在第一次跟来自其他地方的人见面的时候会这么来做一个开场白呢？理由很简单，就是他知道过去全世界，尤其是那一群西方游客当中啊，他站在里面，他会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大家，因为美国过去几个月的变化太大了，太伤害到很多人对美国的原来的认知，甚至是感情了。那么，对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影响太大了，甚至对于背后的一套价值观的冲击也都太大了。那么，所以这个纽约游客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要跟大家道歉，说我们知道。我这让我想起来，我前几年吧，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任任期的时候啊，我在别的地方也遇到美国游客。那么也是聊两句之后，就要很严肃地告诉我说，我们没有投票给川普，要跟他做一个切割。这表明他们很看不惯这个特朗普的所作所为，觉得特朗普做总统让他们觉得身为美国人特别的羞耻。但是，我想你要注意啊，这些人并不能说是美国的绝对多数。你比如说，我前两天看到另一个油管上的一个视频，我忘了是美国哪个新闻网。在美国投票给共和党的那些红州里面，采访到一些支持川普的一些的美国选民，然后就问他们说："你当初为什么会投票给川普呢？"我注意到很有趣啊，其中有两个人呢，就说我真的是一前一后两个人呢，他们都说到一点，这一点就是我们觉得川普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人物，我们相信啊，他当美国总统会让全世界更加尊敬我们美国，他是一个广受世界尊敬的人，很有意思吧？你如果讨厌川普，或者觉得川普是个笑话或什么，你听到这里先不要笑，先不要耻笑这些投票给他用这种理由的人，说他们无知啊。我们这时候先不要讨论美国人的知识问题、常识问题，而是这里面最有趣的就是，美国其实说不定还有很多人真的就像刚才我提到那个视频里面的受访者一样，真心觉得川普是让美国更伟大，并且同时让世界各地的人对美国更加尊重、更加的喜欢美国，或者至少畏惧美国。那这就牵涉到美国人的一个自我认知问题。就你明显看到啊，我们用最简单的黑白二分法，这里有两种不同的美国人。他们对于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对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体现出来、投射出来的在世界舞台上这个形象，是有截然不同的认知的。这种认知是共存在美国。我们如果要了解美国这个国家，那么也就同时需要了解美国人对于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的自我理解。当然，你可以说到我们回头讲美国的世界知识，或者说，因为他需要投射自己的形象，他要了解美国人在国际上是什么样的形象的时候，他肯定也需要对于这个被投射上去的这个背景，作为舞台的这个世界要有一定的认知才行，要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然后再找到美国在其中的位置。而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晓得美国人对于一般美国人对于世界各地的情况，或者对于世界的构造的知识，常常是被人拿来当成笑话的。这点我们之前讲过好多次，就不用再重复。但我想说，这并不是全部美国人都是如此啊。尽管我还看过前几年的一个调查，就那些调查在访问美国人，就问美国人知不知道加拿大的首都是哪里的时候，结果发现近一半的受访者都不知道加拿大的首都是渥太华。他们很多人以为是多伦多啊，或者是温哥华，但不知道是渥太华。但是这并不妨碍有很多美国人现在也真心赞成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主张，要把加拿大吞并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并不妨碍。说实话啊，我有时候觉得这种情况啊，其实是挺幸福的。这让我想起30多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旅行转换插头，我要把一些从香港带去的电器要找到插头是很困难的。 然后当时我记得跑了加州几个那种卖电器的商店，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除了美国的电压制式跟那个插头的制式之外，还存在着别的脚，这个插头脚的脚座的这个制式是两只脚三只脚，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以为全世界都是用美国那一套。这种观念其实挺幸福的，这是一种大国的幸福，就觉得我们就是全世界，我们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我们是无可置疑的当头老大，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标准就是世界的标准。这其实是一件美国人的一个奢侈的幸福啊。那回过头来讲讲我们中国，我们不要笑美国人了，我们说中国人可能世界地理常识比较起来也许会比美国一般人要高一点啊，但是也不表示我们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啊。你比如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调查，不知道数据如何，但是我相信国内现在还是有挺多人相信近年流行的那种西方伪史说，就整个希腊罗马的历史都是西方人后来虚构出来的。我相信国内还是有不少人愿意接受这一套讲法，这能说明我们中国人的世界知识的水平吗？那就是讲到我们中国人在谈美国，我们刚说到美国人的自我认知跟美国人对于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跟形象的认知，那我们中国人又怎么看美国呢？同样的也就牵涉到我们中国人的自我认知，这两者是互相互成镜像的绑定在一起的。而在我们中国人这里，我知道我有很多朋友也是如此，我们可能身边都有这样的人，向来就觉得美国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大国。那么平常在舆论圈上面，这些朋友呢都会被简单的打上亲美的标签。那这些亲美的朋友呢，他们都很有一些人甚至会认为美国人就是世界的灯塔，是代表的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是指路灯，是领头羊。那这种讲法呢，或者这种观念，就被以前曾经在我们节目跟我对谈的林瑶老师用了一个很好的名词来概括，叫灯塔主义。有趣的是啊，我们国内很多朋友对美国的这套灯塔主义的认知并不一定完全建基于美国全部的历史实况跟社会现实，而是根据他们对美国历史上一些片段有选择性的摘取的以及了解。那么然后呢，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就是一群伟大的基督徒建国之父们那么构建出来的一个西方文明更进一步的演进的一个具体版本。然后在他们的认知当中，美国近代史上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就是里根，以及里根所代表的一套新保守主义哲学。那么然后跟着呢，他们就带着同样的观念来一路解读今天在美国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那么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些朋友就会认为川普背叛了里根的遗产，也有一些人会坚持认为川普是在挽救里根的遗产等等。那么当然这些想法对于今天的面对的现实而言，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些乏力的。你比如说你如果真的要讲 Trump 是要代表一套新保守主义，或者代表这个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就自由放任主义者的观念，觉得有些人认为自由放任主义才是美国的主流嘛，那你怎么来理解前两天 Trump 又发出了推文，在 X 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面讲到，这个如果有任何美国的高等院校容许校园内的非法示威的话，那政府将会停止资助这些学校。美国的法律上有没有关于非法示威的界定呢？我记得创在他们竞选之前，竞选的时候还在强调，就今天美国的大学已经被所谓的白左集结了，那么严重的打击了言论自由，所以他们要把白左干掉，就是为了夺回真正的言论自由。结果现在又说校园内不能够有引号加上引号的非法示威，这什么意思呢？这自由放任主义者跟新保守主义者又该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呢？所以回过头来讲，我想说，我们如果真的要搞清楚美国是怎么回事， 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现在应该着眼于现在的看到的现实，就是 Trump 在上台之后这两个月所表达出来这个美国现实，透过它我们可以说不定有机会理清我们原来对美国的种种的认知，其中包括很多在我看来是有些过度简化的、选择性的或者美化或者丑化的一些不同的中国人流行的美国认知版本。那么因此也说不定能够营造一个回过头来反思中国的一个好机会。这么多事情要从哪一点开始讲呢？我知道这里有些朋友也都提醒想要讲讲乌克兰的问题，那美国跟北约盟友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美国要跟中国打关税战的问题，这都是最近在国内最热门的有关美国的话题。但是我是想退一步，先从美国的内政上最近出现的情况开始讲起。那这就必然要讲到非常有名的 Dodge 这个办公室。Dodge 就是一个简称嘛，全称呢就是 DOGE。那 DOGE 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呢，在这个它的正式的名字呢叫做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中英文翻译可以叫做政府效率部。那大家都把它简称为 D， 就用它的缩写叫 DOGE， 那么念起来就像 Dodge。那么讲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埃隆·马斯克这位全球首富所率领的这个部门，在美国所造成的一连串的事项。那么当然了，要谈美国啊，无论是内政上，无论是到处做的事情也好，还是美国的主要的领导人像川普，还有他身边的好朋友马斯克，还有一连串他们的党友们，以及各方面，在过去短短1月20号到现在特朗普就任他的这次总统任期以来，到了今天为止啊，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消息简直是淹没性的覆盖了全球媒体，也包括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社交媒体。那这套东西啊，就我们很因此我们常常每天都会出现一种感官超载的感觉，觉得有点消化不了，就美国发生的事情太多太急了，来自美国的消息啊，各种让人吃惊的消息已经是达到每小时都有一条的地步了，那么真的是让大家无法消化。那这里头到底美国在特朗普上台之后这短短两个多月内造成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其实两个月都还不到。我们先说说看啊，我们知道美国总统作为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下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他是有权力颁布一些行政命令的，那么以要求行政部门来做一些事情，他是有这个权力，因为他是行政部门的老大嘛，那他当然有这个权力。从川普1月20号上台以来到不要说到今天了，到3月2号我看了一下，他已经发布了79项行政命令，这是美国近现代史上很罕见的，就是一个总统在上台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颁布了79项行政命令。上一个以这么密集的方式发布大量行政命令的总统，已经要数到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二战时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了。罗斯福总统是我们知道是一个任期特别长的总统啊，在美国史上是破例的，总共有连任了3届，12年。在他12年的任期内，他总共发布了3721条行政命令。但是请你注意啊，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任美国总统的时候恰好遇到了两件大事，对美国人而言，一个就是华尔街崩盘所引起的1920年、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以及接下来的二次世界大战。因此那是一段非常时期，是危机时刻。那罗斯福为了对应这样的危机时刻，就用大量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应对和处理。除去行政命令之外呢，川普啊还另外有在3月2号之前啊，1月20到3月2号之间还有23项文告，又发布了12项备忘录。 这已经从一个政府的职位来讲啊，算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速度啊，在这么短时间内做出了这么多的公告、决定、命令、备忘录的公布等等等等。那更不要算上他还有大量的推特发言，也就是 X 上面的发言。在他上一次做美国总统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做节目就已经说到，他简直是以社交媒体治国，他很多重要的决定都甚至是在他的内阁阁员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做出来了，并且是在他个人的 X 当时还叫推特的账户上发布，甚至包括炒掉一些内阁部门首长的命令都是用 X 来发布，而不是经过正式的管道程序和文书，这非常有意思。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到了变本加厉了，那么我已经无法统计他上台以来总共发过多少条推特。那这里还要当然要加上啊，发推特的还不只是他，还有他的现在在美国被认为是第二大权力的人，那就是马斯克。马斯克是以每小时至少一折的速度在这一个多月来密集的发推特，表达他对政局的看法，无论是国际还是美国国内。那因此就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最近看到的美国的东西啊，来得太密集太快。如果你平常关心美国新闻，你会觉得这几天你是不够是24小时你用来看美国新闻都看不过来的这种感觉。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从一个公关战略上来讲，或者从政治战术上来讲，是一套很成功的战术。它真的是一个战术，这个战术有个名堂，这个名字叫做 flood the zone， 就是淹没，大水漫盖，大水漫灌，就是发大水，用大水冲洗的方式把这个场子啊，把这个场地，或者让敌手的场地，对方的阵营呢，把它淹掉，这叫 flood the zone。这个战略的名字是来自哪里呢？这不是我瞎说的，这是来自特朗普或者川普在他之前第一次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他不是请了一个媒体人、前投行银行家史蒂夫·班农做他的首席战略师以及资深顾问吗？这位班农被认为是当时美国总统大选的造王者，是特朗普能够上台的主要推手啊。那么他在2018年的时候就正式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出他们采取的战略，就叫 Front Zone， 就当年就已经是这么做了。所谓的 front zone， 它有一个准确一点的一个讲法，他说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公布大量的信息，让对手或者让一般人都觉得难以面对，来不及做反应，你疲于应对，然后这时候你会慢慢觉得疲倦，你的头脑都昏掉了，眼睛都花掉了，看都看不过来了，然后这是一个他们的战略。然后这个战略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能够分散我们每个人的注意力，然后尤其是分散对手的注意力，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来掩盖他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我给你20条信息，每一条信息都让你觉得天哪，这怎么能够这么办呢？但其中其实只有几条是我真正要害的，我放在这里头，让你搞不清楚我的真实的意图和目的在哪里。而这套战术他说的非常清楚，班农作为一个新媒体上很擅长玩新媒体的玩家，他说这主要是用来针对传统媒体的，也同时针对社交媒体，让媒体上在极短时间内充斥着大量他们发布出来的信息被他们主导。而 front zone 这种战略作为政治战略，它也有它的历史，它原来不是一种政治战略，它是来自美式足球，就所谓的 American Soccer Football 了。那这个美式足球里面呢，有一种战术就叫 Front Zone， 就是同时间对对方的敌阵呢发起大量的行动，然后让对方搞不清楚你到底真正想要达到的意图或进攻的点在哪里，然后让他们手忙脚乱的时候再趁机找出对方的弱点，给以致命的一击。那么然后同时做这种事情，你要不断的保持进攻，不要停下来，要不断的主导。那么要做到这样的事情呢，就要打破一个传统的政治规则 或者政治程序，同时又要具备大量的先前准备工作。所谓的打破规则是这样，传统上面啊，我们知道世界各国，这不光只是美国，一个政府在推出一个可能改变很重大、影响很重大的决策之前，他会经历过一段程序，比如说他先放风，那么先看看外界的反应，那么试探一下大家的感觉，试一下水温，然后呢再一步一步的提出来他的完整的想法，修正他的想法，让大家接受，然后再经过讨论，然后再经过媒体的布局、种种的说服等等等等，看到什么时候能够最终达成他的目的。但是这种范德松的做法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我同时大量东西，用最快的方法，用在有什么东西比在 X 上面发推文更快呢，这样子的方式把它提出来，这样子就能够保持主导了，就能够省略很多之前讲的东西，让你觉得迅雷不及掩耳。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让对手感官超载啊，你之前肯定是有大量的准备，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你想想看，我一天发布20条不同的消息出来，说预告要改变什么，我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发出79项行政命令，这些东西我就算想快也不可能是我一秒钟之内就把它想出来的嘛。所以你有时候看到他们的想法提法呢，肯定是有很多粗糙的，很多混乱的，很多麻烦的地方。就像我刚才讲的，特朗普说这个要，如果美国的高校大学校园内有非法示威，他就要停止金援。那这些东西呢，他是你会推敲，哎，这个经过你们美国白宫的法律顾问的意见吗？这是不是违法等等等等，他都不管，我就直接拿出来先抛出来再讲。但是其中还是有很多东西啊，是需要你之前就有周详的准备。也就是说，他在上台之前，其实过去这么多年，美国支持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阵营，或者主要是 MAGA 阵营啊，就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内，许多东西已经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就算不能够说是百分百的完备，但已经也不能说是毫无准备、很青嫩的东西，这时候就能够一股脑的抛出来了。那么说到 MAGA 运动过去几年的所言所行，因此我在这里我要提出一点，我跟很多朋友不一样的地方，我很多朋友都说看川普啊，就川普就是个大嘴巴，我们过去一直印象就他是胡说八道的人，他什么都是乱讲，我不是这么看。我觉得川普也好，他的紧密盟友也好，他的这个阵营内的各种声音也好，我向来都是在字面意义上、表面意义上面去解读跟接受的。没错，这里面是有很多胡话，他是有很多说了话不算数的东西。比如说，你就拿关税这个问题来讲，对加拿大、墨西哥加关税，现在正式通过了要加关税了，但是问题是之前一个礼拜内还出现过几次反复，还说也有可能再延期，也有可能怎么样，然后忽然之间又说要加了。那这种变化是很常见的，也有的人会从大旗论的角度来解释，说这都是他们的深思熟虑的战术，也有可能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他有很多话你听起来觉得很荒谬，但是我觉得要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是有道理的。就比如说要吞并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大家一听到这个讲法都会觉得这是疯了吧，开玩笑吧，这怎么可能呢？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印象。但是你们注意看，最近加拿大啊对这件事情的反应非常激烈，他们并没有认为这是一个瞎说的话。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加拿大的一些有权力的人士，特别是官员，在过去一个多月跟美国新上台的政府私底下打交道的时候，根据加拿大媒体报道说，这些官员非常惊讶，发现美国的对手们原来是认真的在谈这件事情，他们就连私下会晤谈判都会不断的提出美国是打算要把加拿大吸收为他的第51个州的。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但他们是认真的。因此我想说，你听到他们讲再不可思议的话，你都要认真来看待，你不要去替他设想很多背后他是不是有真实的用途或什么的。你就比如说 有件事情啊，就我印象很深。我有位朋友，他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两个在谈起来，接下来特朗普如果上台了，对于俄乌战争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于世界格局是有什么样的变化。我当时跟他说，我觉得美国多半会铺路要退出北约，然后会不惜跟欧洲盟友翻脸，会支持俄罗斯，那么会反过来打压乌克兰，逼迫乌克兰让步。那么我之所以这么说，完全只是因为特朗普也好，他身边的朋友也好，马斯克也好，在过去两三年这种话已经不断在讲，讲过好多次了。我是从表面上听了这些话就觉得他们会这么做，但我这位朋友不相信。我这位朋友说，这怎么可能呢？如果真是这么做的话，因为他还是有点倾向川普的嘛，他说那川普怎么样让美国再次伟大呢？他相信这些话都是说说而已，到时候他会对俄罗斯发动极限的施压等等等等。那么结果到现在我们都看到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了。那我这位朋友之所以会觉得这些事情不可能像表面上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心目中有一种美国之所以伟大的理由、主张和标准。那这种主张、理由、标准使得他因为太相信脑子里面对于美国的印象，就像我刚才讲的，很多国人对美国的想法，你很坚持这套想法，然后你用这个想法套进现实，当你发现川普所言所行跟你这套想法不一致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你会修正自己想法吗？不是的，你会反过来说，那可见川普讲的都是表面的话，他是为了要虚晃一招来蒙蔽对手、蒙蔽世人，他真实的意图必然是别的什么东西等等。好，那结果现在我们都看到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了。所以这就是我要强调一点，我们在这个时候再次提醒你啊，不要让心里面对美国的既定印象或者你对他的既定的解读掩盖了你对他的真实的判断。你对他的很多的解读是基于你原来心里面的美国印象，而这个心里面的美国印象跟对美国的了解和美国人对于自己的了解恐怕是有差距的。同时我们中国人对于美国的了解很多时候其实只是出于我们对自己的情况，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和世界局势判断的分析所做出的一种解读，多于对美国的这个国家它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美国人对这种地位的认知的了解。好，回过头来讲到这个美国政府效率部的事情啊，这个政府效率部呢，我们要得知他的消息啊，其实也会出现类似刚才对他做一个准确的判断，也会出现刚才我说的那些难题，就是围绕着他的消息啊太多了，多到一个程度，也是产生了这种 father zone 的效果，让我们感官麻木啊。最大的麻烦就在于马斯克，我刚才不讲，几乎每小时都在发推特，都在发 X。而他底下率领的这个部门 Dodge 自己的官方网页又有官宣，而这个 Dodge 又在 X 上面也有一个账户也在发言。那因此我们常常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有时候这三者的发言，就 马斯克自己的发言，用自己的私人账户的发言，这个 Dodge 的 X 上的发言，跟 Dodge 的网页上的公布啊，正式部门作为一个正式单位他的网页上的公布，有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是不同步的，有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是不统一的。那么到底请问是谁说了算呢？这是第一个麻烦的地方。第二个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这三方面的消息来源都常常出现各种的错误。如果你恶意点解读，你可以说是谎言，但是姑且让我们就说这是错误。比如说有一件事情已经很多人提到了，就是 Dodge 他们的官方 X 上面宣布啊，是在2月19号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新政府成立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宣布，他们已经很快的为整个美国联邦政府省去了550亿美金。但是同一天，按照他官方网页上面列出来的种种数据，却显示他们目前只省掉了166亿美金，在2月19号的时候。那这两个数字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呢？ 更要命的是，这个官方网页上的数据资料由于相对齐全一点啊，就被媒体记者发现里面有明显的数据错误。例如其中有一份合同啊，他们取消掉的政府联邦政府的合同是标记为80亿美金，他们把它省下了80亿美金。但问题在于这份合同的总价也才80亿美金啊，结果他们这个 Dodge 呢却把他这个合同标记为这个合同总共有800亿美金，然后他们在800亿美金里面扣了80亿，或省回了80亿美金出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在接下来这两个月时间内，同样的数据错误问题是反复出现的。你比如说这个 Dodge 他就常常时不时的就会修改自己公布过的一些记录。例如说他最近一次修改，就他删除或修改了超过1000份的合同记录。这1000份合同记录都是之前他公布出来说他们很快的发现这些政府合同呢都是不必要的，都是有问题的或者被欺诈的，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成功的取消掉他们，然后带来节省。但是现在他官方网页又把这超过1000多份的合同记录给把它给扣掉了，于是他原来节省的金额就从当初的160亿美金变成了不到90亿美金了。然后这里面还出现很多重复计算，例如说他说他们最近成功的又终止了什么合同，让美国人又省下纳税人的钱了，结果却被人发现这些合同早就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终止了，他怎么现在认为是他们的功劳呢？这2个月之内做的呢？有大量这样的问题出现。再来呢，还有一些明显的问题啊，你比如说在2月23号的时候啊，他们马斯克又公布了一个推特，一个 X 上面说呢，他们资助给这个乌克兰的钱啊，他们就发现啊，里面呢，在乌克兰那边呢，美国给乌克兰的援助里面有许多被猫腻了，就是泽连斯基总统底下的乌克兰国防部有官员偷了4600万美金，这是来自美国的，结果却被人发现那个有名有姓的官员并不是现在的乌克兰国防部的官员，而是2017年当年由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政权底下的一个官员，而那个人已经跑掉了。好，那么再来呢，更有名的案例就是找钱了。我们知道，我们之前节目也提到，稍微提到过，现在 Dodge 这个部门不是想要根本的干掉美国的一个政府部门，叫做美国国际开发署吗？这个开发署的简称叫 USAID。然后他们就说这个 USAID 呢给了一个这几年相当有名的，我也常常引用的网上政治新闻，叫做 Political， 800万美元的资助费。就说为什么他要给他资助呢？就是因为这个 Political 常常发布不利于特朗普他们的消息，而作为一个拜登政府民主党政府的传声筒。那而这个 USAID 呢，作为一个美国联邦政府的部门呢，已经被民主党跟他们的深层政府盟友牢牢控制，就让这样的一个政府部门拿美国纳税人的钱来送给这个 Political， 好让他们成为白宫当时民主党白宫的传声筒。但是实际上又被人发现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给 Political 的这个费用只有44000美金。这44000美金是什么呢？就是机构订阅费，而且是 USAID 底下好几个不同的部门跟他资助的项目来一起来向这个 Political 给的订阅费。这就相当于啊，我们在大学的话不是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学术刊物吗？这些学术刊物是免费给大学让它放在图书馆给师生们看的吗？当然不是，你要订阅。那么报纸杂志这些你都要订阅，你的政府机构这些公共部门才能够得到吗？这就订阅费。好，再来他们又说呢，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克林顿呢，也在 USAID 那里拿到了8400万美金，但是后来被发现，拿钱的不是克林顿切尔西这个姑娘，她一个人拿，私下从政府那拿了8400万美金，而是克林顿基金会。 克林顿基金会作为一个登记的慈善基金会啊，向国际开发署取得这个资源，取得资源用来干嘛呢？在处理当年2010年的海地大地震的震灾的灾后救援和赞比亚的医疗服务，是用在这个方面。而切尔西·克林顿则是克林顿基金会的不受薪的副主席，所以他个人是拿不到钱的。还有就是说，这个 USAID 呢，花了5000万美金在加沙地带发避孕套，那么这就让很多人太震惊了。这是怎么回事？加沙地带这个哈马斯组织的避孕套，难道都是美国纳税拿了5000万去给他们的吗？结果后来被发现搞错了，这个后来马斯克自己也公开承认搞错了。原来这个加沙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巴勒斯坦的那个加沙，而是非洲赞比亚的加沙。那么这些呢，就是我要说我们在了解到底这个 Dodge 这个部门呢做了些什么事情，他怎么样替美国人省钱，怎么样减除浪费、腐败、贪腐、欺诈等等的时候呢，他发出来的很多的讯息，我们都要带着很审慎的目光去看。再来就要说到啊，其实早在这个部门出现之前，美国政府向来，或者美国啊，向来就有一套对于联邦政府的预算支出的审计和监督机制，这是全世界所有的政府，现代政府都必然有的。政府用了公共资源，用了纳税人的钱，比如说我们中国用了我们纳税人的种种的赋税，那么做种种的公共开支，这些公共开支是应该非常的被严格的审视和监督，不能够乱花钱，更不能够随便被贪污腐败掉，对不对？那么更重要就是还要保证公共资金的使用是透明合法，而且符合它既有的目标才对。那美国当然也不例外啊。那所以在美国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先看一下美国原来是怎么样监督跟审计它的这些联邦支出呢。首先就是由国会啊，美国的国会呢是负责审查和批准联邦预算的。那么美国的行政部门呢，它的联邦的行政部门会提交各种的预算提案，然后国会呢就会进行审查，审查之后呢通过拨款法案才能够授权美国政府拿这笔钱去用。然后为了要做这种批准预算的工作，美国的国会底下有一个机构叫做国会预算办公室，叫做 CBO。这是一个独立的非党派机构啊，是一个中立的机构，也可以说是某种意义的国会底下的公务员。他们专门为国会提供预算分析、经济预测和成本估算，来帮国会评估各种支出。再来呢，美国国会底下啊，还有一个行政部门，这个部门呢，叫做美国政府问责署。他为美国国会提供审计、评估和调查的服务，那么通常被认为叫做国会的看门狗啊。1921年就已经有了，原来叫做综合决算署，现在呢，后来呢就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叫做美国政府问责署。他会定期的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揭示出他们关注到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啊，他们花出去的这些预算、这些钱里面有没有潜在的浪费、欺诈和滥用问题，同时提出改进。而反过来，除了他主动提出报告之外，美国的国会议员、参众两院议员也可以要求这个叫做 GAO 的这个办公室对特别的项目跟计划来调查。比如说美国国会议员觉得美国政府最近干了一件什么事儿？这个项目好像我们觉得有点问题啊，有点情况啊，那你们去调查一下，这是能做得到的。好，再来呢，就是美国的行政，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它行政部门各个部门跟机构也都有一个自己的监察长办公室，叫做 OIG。 那么他们是负责内部的审计和调查的，那么专门用来管理自己的部门里面有没有浪费、欺诈和滥用。好，再来白宫呢，又有一个办公室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叫 OMB。 那这个 OMB 呢， 就是隶属于白宫，那么负责协调和监督行政部门的预算支出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呢，我们刚刚算了一下这个流程是这样：首先，美国的联邦政府如果要花什么钱，要干什么事儿，他要提出预算，预算呢由国会拨款，国会要拨款，就会有个预算办公室独立的部门来分析、来评估，然后美国的议员们再组成不同的拨款法案委员会来审议、来通过。这个钱批准你能用了。用了之后你用的怎么样呢？那么美国的行政部门之内会有一个独立的监察长办公室，然后白宫又会有一个管理预算办公室来看看这些钱有没有用好，有没有白花掉，有没有被贪污，有没有被欺诈。再来呢，又在美国国会这里面呢有这个 GAO 问责署，政府责任署，作为国会的看门狗来监督这些事情。还没完，还有独立审计啊，就美国有时候会要求一些联邦的支出项目啊，要交给外部的审计机构。这个外部审计就表示说，它独立于国会跟联邦政府之外，能够提供最客观的财务和绩效分析。然后呢，还有这个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啊，就因为所有这些美国的公共费用的支出花费啊，就现在大家为什么能够检查 DOT 的信息对不对呢？是因为这些开销怎么花，这些呢各机构呢都是需要公开的。这个公开这个部分我等一下还会再提到，有个资讯法、自由法的问题，这些公开拿出来，然后呢，所以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也就一样能够监督。这就是美国目前为止在 DOT 出现之前，他们如何审计跟监督美国政府的预算跟这个预算的使用情况。既然如此啊，你大概会问，为什么特朗普政府还要请马斯克来成立这样一个政府效率部呢？你好像原来已经有一套很严格的，听起来看起来都很美的一套制度在审查你自己了，然后为什么美国又有近乎一半的选民支持的这个政府，也代表他们意愿觉得美国需要一个新的部门来监督政府的开销跟效率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尽管有刚才所说的种种的制度，美国政府的支出问题上仍然很大。就拿刚才我提过的这个美国政府责任署，就国会底下的这个看门狗 GAO， 拿他们公布的数字来讲好了。他们去年就估计啊，提出一个估计，他们发现美国每一年美国的联邦预算支出里面被欺诈的或者被骗的、被蒙的损失，你知道这个数字有多少吗？是2330亿美金到5210亿美金之间啊，各位。再说一次这个数字，我没说错，这真的是2330亿美金到5211亿美金之间。你说这个数字有多夸张啊，多大呀？好，那么，那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审核制度仍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而且这个 GAO 啊，他自己作为国会看门狗，他都发现这些问题，但是他都处理不过来，他都没办法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很难控制得住。好，我们再来看看啊，美国就算不讲欺诈，美国自己的开联邦政府的开支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就看美国的特朗普总统这次上台之后的每天的美国开支好了。这个数据你可以在美国财政部的官方网页是找得到的，美国财政部是有公布的。我们都说 Trump 上台之后，他带着马斯克这个好兄弟上来要控制美国政府的支出，但实际上情况是怎么样呢？他上台之后，美国呢在过去一个多月里面，美国联邦政府的支出每天是多少钱你知道吗？每一天，我讲是每一天，每一天要花300亿美金，每天花300亿美金。相比起五年前啊，同期的时候，拜登做美国总统，四年前同期的时候， 拜登当时是每天他们的政府花的是260亿美金，也就是说呢，特朗普上台之后，其实美国总统的开销比以前还大了。那么当然这个数字比较不公平啊，因为这里面一些数字是本来的长期支出，那么到这时候我们要结算这个支付时期各方面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啊。好，那这里面你会问啊，这个支出怎么会这么大？美国政府一天要花300亿美金吗？其实这里面主要是大概三分之二以上是花在医疗保险和 Social Security， 也就社保。那么当然这两样都是最近 Dodge 部门跟特朗普政府很针对的一个开销啊。就每天美国政府花钱最多的就是付出的医疗保险、社保这些东西。当然大家还嫌美国做得很不好，我们都知道。好，那么到底美国政府需要花多少钱呢？是这样的，从我们就看2024年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支出比上一年，比起2023年增加了，增加了多少呢？是 1.695 万亿美金，达到了5742万亿美金，这是一笔多么庞大的支出啊！这可能是全球最庞大的联邦政府支出，政府支出了。它的赤字呢，2024年就比2023年上升到了 6.4%， 多了 6.4%。 而美国的联邦政府的支出则占美国 GDP 的 23.4%， 接近四分之一。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着它已经逼近了财务上的上限。其实美国在今年已经出现财政危机了，而 Dodge 出台的背景就是这样的背景。而这么多年以来啊，美国的政府，历届政府都曾经有呼声要平衡预算，要降掉赤字，要减少国债，就是因为他们的赤字一直都很厉害。当然我们知道美国政府的赤字理论上来讲他们不需要太担心，那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发美钞发国债。按照美国政府现在的收支情况来看的话，他们欠下这个国债啊，可能100年都还不起的，都还不了的。但是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全世界大家还在买用美金啊，还在买美债啊，美国国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国的特殊的地位，美金的特殊地位，美国国债的特殊的地位构成的一个美国的优势。那这里面就牵涉到美国所谓领导地位的问题啊，那我们这个长篇连续剧后面还会再提。好，那么现在 Dodge 上来，他要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要怎么样控制美国联邦政府的支出和预算，减少掉其中，至少要控制其中的欺诈啊，控制其中的不必要开支啊，控制其中的有没有一些开支是被浪费的啊，要提高它的透明度啊，等等等等。那么首先能够做的当然就是我们说的要炒一些雇员。那么我们最近也看到美国政府正在大手笔的要炒掉很多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或者合约工，他有一些其实不是正式雇员，是通过合约的方式从外采购相关的服务跟产品，那么要控制这些开支。那美国联邦政府到底聘用了多少人呢？在2024年啊，总共聘了300万人。这300万人里面，你猜猜看他最多的人是用在什么地方呢？其实邮政服务啊，他如果去掉美国的这个 postal service 邮差啊、邮局啊、邮政服务的话，其实就是240万人。这代表的这里面还包括美国的法院，这不只是行政部门，美国不是三权分立吗？有行政部门，有立法，就国会，然后还有法院、司法。那么这个联邦政府的雇员，这300万人是加上了美国的法院和国会的工作人员，加起来美国联邦政府是全球最大雇主，这是全球最大雇主。当然这一点是有争议的，就我见过有人说其实这个最大雇主应该是中国才对，还轮不到美国，这个我们先不讨论啊。好，那么讲了半天，我们回头讲讲看，那这个 Dodge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一个部门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它的全称叫做中文名字叫政府效率部，英文呢叫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但是请注意啊，这个部门我们现在叫做部门或者叫做 Department， 其实是个有问题的叫法，你只能说是暂时叫这个名字， 因为根据美国的宪法，美国内阁里面的正式的联邦行政部门的政府部门是要经过美国国会的同意通过才能够成立的。而这个 Dodge 现在你可以说严格讲就只是一个办公室，虽然它已经叫部门了，它并不是还没有经过美国国会的同意和批准，而白宫也没有提出要让这个部门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和通过，因此理论上讲它就避免掉了很多美国国会应该要有的监督。如果美国国会通过，好，我们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叫政府效率部，那么美国国会就有责任和权力来监督这个部门的运作。现在美国国会当然也可以去监督，但是这并不是他必要的责任。这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联邦行政部门，他是特朗普总统用他的几条行政命令设定出来的一个部门。不过我想说，这并不是一个很违反常规的事情，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常态。就美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什么叫做内阁，那美国总统是可以随意的聘用一些特别顾问来协助他的工作，是的确拥有这样的一个权利的。所以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就是你可以用我们中国话来理解，这就是个没编制的一个部门。但这个没编制的部门由于属于总统办公室之内，因此他的权力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好，那这个部门呢，他正式的目的是什么呢？按照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啊，就是他正式成立的目的是要实现联邦技术和软件的现代化，以最大限度提高政府效率和生产力。那这是一段相当模糊的话，那么因此很多人就会认为啊，这是不是我们看到马斯克不是带着一批大家说的叫文革，就国内很多人说文革小将啊，带去了好几个从 A 啊，还有公开招聘的一些的19岁到24岁的一些没有任何政府经验的一些的码农啊、数字天才啊等等，要用 AI 的方式来重整美国联邦政府，让它变得更智能化、更有效率呢等等。这就我们很多讲法的由来，就是大概从这里开始的。再来呢，你还需要注意啊，这段短短的话啊，以最大限度提高政府效率和生产力，它包含的意思啊，其实是很多的。你想看，你为了要提高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的效率和生产力，那你要做的就是要怎么样节省人手啊，然后把一些冗余的人员裁掉啊，多余的冗余的支出给拿掉啊等等等等，所以压缩政府的运作成本都包括在这里面。但同时也包括要对付特朗普政府跟他的阵营深恶痛绝的所谓的美国白左，也就 DEI， 要把这个 DEI 给搞掉。那这个 DEI 怎么样搞掉呢？就是比如说把目前看到，就是把美国联邦政府机关内、行政机关内种种为了要推动这个多元化、平等跟包容的种种的措施取消掉，负责执行这些措施的这些部门和人员裁撤掉，然后将来还会包括所有受益于 DEI program 的人也都会成为要被裁撤的对象。比如说他们会认为有一个人他之所以担任这样的一个职位啊，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匹配或者是过关，而是因为他的肤色、他的性别、他的性取向或者他身体条件等等。如果是这种情况使得你获得聘任，那这个人他们将来可能就要裁撤掉。这样的一个部门啊，做这样的一件大事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省这么多的钱，要裁这么多的人，那这个部门他有可能是这么快就成立出来吗？当然不是啊，他其实是把美国政府原来就有的一个部门，我记得是奥巴马总统时期成立的部门，叫美国数字服务办公室，叫 USDS， 由这个部门改组的。这个部门干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以数字技术去改变美国政府的行政系统。那么让至少啊，最开始比如说让至少让美国各政府部门的网页啊，这种数字应用啊搞得更好点，那么大概就是这样。 就以这批原有的这些人手为骨干啊，然后以他们为骨干呢，再去增加一些马斯克现在公开招聘进来的一些人员。但是这个改换过程当中呢，其实是有一些问题出现的。那么就是有一些原有的一些人呢，这个办公室的人是被他们炒掉。然后最近不是还有消息吗？说这个部门里面21个人呢，就提出联名集体辞职，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这个部门呢做的事情呢问题很严重，那么已经实际的影响到了美国核心的政府服务，然后他们表示抗议辞职。那这些人就是原来这个数字服务办公室里面的雇员。好，原来这个部门我们现在都知道是率领者就是马斯克，但其实原来是还有另一个人跟马斯克共同领导的，就是美国的一位政治人物，叫做维韦克拉马斯瓦米 Vivek Ramaswamy， 一听名字你就知道是印度裔的美国人。但是后来这个维韦克拉马斯瓦米辞职，他就不接受不做了，他大概要有别的未来的政治考量跟前途规划吧。我们接下来要问的就是，一个权力这么大的一个政府新部门或者一个新的办公室一个工作机构，他要负责这么繁重的工作，要用一套他们可能特殊的方法去替美国政府省钱、节省人手、监督美国政府的支出等等，请问他们具体上是怎么来工作？他们用什么样的工作模式？这里面工作人员是谁？那么他们里面的这个作为一个部门，它里面的架构是怎么样的呢？马斯克呢曾经承诺过，这个政府效率部所有的行动都要在网络上发布，以实现最大程度的透明度，然后并且鼓励公众参与监督，然后还提到要设立一个荒谬税金浪费排行榜，以揭露政府的浪费支出等等等等。他承诺过要有个最大的透明度，但实际上你如果去他官方网页看啊，你会发现这个网页非常古怪，你会觉得这是个政府部门的网页吗？就有点像是另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就每天几乎用宣传的方式来提出自己又花了又省了多少钱，又发现了什么新的诈骗，然后有一些数据资料就是他们找出来的美国政府的问题，跟公布美国政府怎么花钱等等，有这些数据资料。但是关于他自己平常一个政府部门该要有的，比如说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谁啊，里面有些什么样的高级员工啊，他有没有一个人力的架构图啊等等，全部都没有，全部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啊，然后接受比如说你有一些投诉，他会有什么处理流程啊，这些是正一般的美国政府部门的官网都要提供的，甚至是世界任何政府部门官都要提供的东西，他一概都没有。很奇怪，就本身让人觉得你说要很透明，但其实你让人觉得很不透明。你到底里面有多少人呢？这些人是什么关系呢？我们都不是很清楚。而这些他底下的人手啊，现在也没有正式公布他们聘用了多少人啊。目前是根据媒体报道，我们知道他们的办公室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里面有20个员工。那只有20个吗？不止，还有其他人。其他人在哪呢？是迁入到了各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去，要去审计他们、监督他们嘛。那些人有多少呢？又去了哪些美国政府机构呢？也没有人知道。然后这个团队啊，他是向一个人汇报工作，这也是根据媒体报道的。这个人叫做 Steve Davis。 Steve Davis 是谁呢？他是马斯克旗下有家公司叫做 The Boring Company 的 CEO。 那么他曾经在 X 跟 SpaceX 削减成本方面呢起到作用，然后呢现在呢他就从这个私人公司来到这个机构之内来主管工作。不过白宫呢从来没有宣布过他是干嘛的，他的职位是什么。然后马斯克呢又曾经在社交媒体上面呼吁啊，就美国老百姓可以透过私信发这个简历去这里面工作，他要聘用这些人。那不是后来也有些人曝光了，我们都知道了吗？但是这些人啊就有个问题啊，现在 就是因为这个 Dodge 办公室有非常大的权力进入美国很多不同的联邦政府部门，处理一些最敏感最机密的资料。那你通常要这么做的话，我们会要求你要干这些，你要既然碰得到这些机密资料，我们知道政府机密资料分级别，那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权利跟资格来对应，看你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权利去碰到这些资料。而你要有取得这种权利跟资格，你这个人本身需要靠得住。谁来保证你靠得住呢？是需要一些安全许可的，需要一些背景调查的。那么于是 CNN 美国这个电视新闻机构就在2月18号的时候，根据信息自由法案啊，也就 FOIA， 我等一下还会讲到这个，提出要求，就要求取得这个 Dodge 办公室的团队成员的安全许可记录。但是这个美国白宫底下的人事管理办公室啊，叫 OPM， 就有电邮回复，说什么呢？他说他们的回复是祝你好运，回复 CNN 这个电邮是这么写，祝你好运，他们刚刚解散了整个隐私团队。就原来是有个团队啊，是要负责这些怎么讲，我再简单讲一次，是这些 Dodge 的成员，他们应该按理道理讲啊，作为政府雇员，他要有安全记录许可记录，他要获得这种安全许可，他才能够去接触到那些机密的美国联邦政府的信息、预算啊、人员的信息等等。那么然后呢，因此这些安全许可啊，按照美国的信息自由法案啊，是可以被媒体调阅的，来看看谁有资格拿到什么样的安全信息。那谁负责去回应媒体的这些请求呢？去负责管理这些安全许可记录呢？则是美国的人事管理办公室里面有个部门是处理这种隐私条讯息的，结果这个部门就被这个 Dodge 给干掉了，炒掉了。后来回复邮件给 CNN 的这个工作人员自己也被解雇掉了。好，回头介绍一下什么叫 FOIA 啊，资讯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美国资讯自由法就是1967年颁布一条关于联邦政府资讯公开化的行政法案，它是规定啊，美国一般的民众啊，可以获得行政部门的权利和行政机构必须向民众提供行政机构方面资讯的义务是什么。这边仔细规定了什么东西是应该公开的，什么东西是公民有权要的。然后一般而言呢，会按照这条法律的规定去提出要求，索要美国某些政府讯息的多半都是媒体啊。那么现在呢，就看到一个情况啊，就是这个 Dodge 办公室它的很多资料都没有办法透过这个 FOAI 的法令底下的要求呢被公布出来，然后媒体去找的时候也找不到。所以这个号称要非常透明，要让美国政府更透明，自己也会很透明，这个 Dodge 本身目前的情况是不透明的，他的人员情况不透明，他的预算一样也不透明，因为 Dodge 也是一个行政办公室啊，在白宫底下。那么这里面哪些人获得薪水，他们是怎么他们的经费怎么样花呢，这个东西也还没有公开，但是只知道其中有些员工呢是无薪志愿者啊。那他们已经现在美国媒体呢是用各种办法呢去找他们的开支，他们的预算，目前找到的预算呢就发现呢，他们已经从美国的信息技术监督与改革账户里面分配到了675万美金。美国的康乃狄克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罗沙德劳罗说，这是白宫一年的薪资和开支预算的两倍。到了2月20号的时候，一个媒体叫 ProPublica， 是一个民间的媒体跟这个 NGO 专门监督政府预算，他们就调查记录之后发现，这个 Dodge 的预算其实是接近4000万美金的。不止如此，你可能听过这个机构和马斯克是什么关系啊，都还是一个谜题，就是马斯克现在到底是不是这个 Dodge 的管理者呢？ 到底是不是美国联邦政府其中一名有正式职位的人呢？这个都很难讲哦，因为在2月11号的一个宣誓法庭的宣誓声明里面，白宫行政办公室主任 Joshua Fisher 他说，马斯克他既不是这个 Dot 的管理者，也不是他的员工，他是一个非职业的特殊政府雇员，也就不受薪的，也不是把这个当成工作来打工的。他做的职位是美国总统的高级顾问，但是特朗普呢，他的政府在2月17号啊，在后面一个礼拜之后的一份法庭文件又表示，马斯克没有实际或正式的权利做出政府决策。所以从技术上来讲 ，Dot 作为白宫底下的一个办公室，他只向白宫幕僚长 Susie Wiles 来汇报工作。但是再过两天，特朗普又说他已经让马斯克负责 Dot 了。那他到底是负责还是不负责呢？他是谁呢？在这里头，结果再过五天，2月24号，在一次司法听证会上面，政府的律师又出来说了。他不知道谁是 Dot 的管理者，也不知道马斯克在 Dot 中的具体角色，他只知道他是总统的顾问。好，再隔一天，2月25号，美国白宫的新闻秘书啊，这个卡罗琳·利维特啊，他就说马斯克正在监管 Dot， 但又不是他的管理者。那么大家就追问了，记者问那到底谁是管理者呢？他仍然拒绝透露。后来当天晚一点啊，白宫就宣布啊，他有个代理管理者叫做 Amy Gleason。 所以这是一个有点混淆啊。好，还要注意，在三月的时候啊，昨天的美特朗普的国会演讲又重新强调的是 Dot 是由马斯克领导的。所以关于这个 Dot 到底是谁在领导，我们都说他是马斯克领导，马斯克真的是他领导吗？是怎么样的领导呢？到目前为止，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们见过反反复复几种不同的说法，就是没有个定论，没有一条白纸黑字的定论能告诉我们马斯克在这里面到底是在干嘛。然后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的马斯克呢，他又在他的 X 账户上面发了一条推文，说呢，从现在开始，美国联邦政府的所有部门的雇员呢，必须每个星期写一个周报，向他们汇报我这个礼拜做了些什么。这基本上是个公司 CEO 的管理办法，要底下员工告诉我你这个星期干了些啥，我们做了些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不知道是谁的马斯克，用他的私人社交媒体账户提出这个要求，结果后来怎么样呢？美国有好几个政府部门，比如说 FBI、 美国的国务院、美国的国防部，这些也都是特朗普政府任命的官员负责的部门，他们下令自己的员工就不要理会这个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账户上提出的要求。然后国防部还特别下令美军，各位全部的美军，你千万别写这个周报，说你这个礼拜干了些啥给马斯克，给这个 Dot 办公室。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行政情况啊。就然后再来呢，我们看到他的网页同样也很混乱，这我们刚刚也已经讲过他的网页是怎么混乱法了。那混乱到什么程度呢？是这样的，然后呢，他们说呢，他们减省了550亿。在2月20号的时候说到啊 ，Dot 的人公开在官网上宣称，他们替美国人节省了550亿美金了已经。然后呢，大家就有人把他们的数据自己再算了一下，发现他们算错了。其实他们节省的只有160多亿，而160多亿里面呢，有80亿是看错了。因为根据对起来啊，他们说省掉那个政府的80亿，那80亿呢？按照政府网站上的数字，其实是800万。那然后怎么办呢？这个 Dot 很奇怪，因为这个 Dot 是管的是权力相当大，他不只可以拿到这些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公布出来，他甚至还有接触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网站，修改他们这个网站上面的资料，删除他们网站资料的权利。于是这个 Dot 的人就回去 这个联邦采购数据系统上面，刚才不是说吗？人家上面写的是800万，然后你把人家800万看成了80亿了，你看错了。大家之所以能够说你错，是因为原来的联邦采购数据库上面这个数字只有800万，你怎么会写成80亿呢？这个 Dodge 就回头在联邦采购数据系统上面把这个原始数字从800万改成了80亿。好，原始数据我改成80亿，那我就不会错了。再来呢，很好玩。再来，我们回头再对一下 Dodge 自己的网站上面，前一天不是被人说你看错了吗？你把人家800万看成了80亿吗？然后他自己的网站又修正了，又修成了把80亿修成800万。哎，你不知道你们听懂我讲什么啊？就他就两边对不上，这个数字一直对不上，他要对齐这个数字的办法，要不就改自己的数字，要不就改那个原始数字。结果他同时两个动作都做了，就把原始数字从800万改成80亿，然后自己的网站的数据又从80亿改成了800万，又对不上了。再对不上之后，到了2月21号，他们又来了。他们又把这个原来的这个联邦采购数据系统呢，又从80亿改回800万，这样子两边总算对上了。但只是我告诉大家，原来他们之前宣布那个数字是错的，公开表演了一次他们的混乱的情况。这还没完，我刚才不是说到他们有触及修改甚至删除联邦的数据系统各个部门的这个数据资料、网页资料、公开档案资料的权利吗？所以他们最近又销毁，在2月13号的时候啊，销毁掉了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很多的公开档案和资料。你知道政府啊有大量的档案和资料的，这些档案和资料呢，许多都是要公开的。那这是为了要向公众交代，要而且这些档案就算有些是过了，比如说几十年前的档案了。但也都会留着下来，比如说我们看美国的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它的档案能够看到几十年前美国有多少人吸烟呢？美国有多少人喝酒呢？这个酒精的记录是怎么样呢？有这方面统计资料，对不对？好，很多这些统计资料，这些档案也都被盗去消除掉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个能省钱吗？他们说能的，因为这些东西已经不再有用了，几十年前的材料你都还留着干嘛呢？留着它，那不就是占这个数据库吗？所以他们把它们也删除掉了。那么以他们这样一个蛮牛般的做法，他们现在还要求进入美国国家税务局 IRS， 被认为是美国最核心的机密之一，要掌握全美纳税记录的这个数据库，要求进去看。那这个东西就很碰到很多人的神经敏感，因为你等于这一帮我们说的文革小将也好，或者这些我们其实不知道他们是谁的人，他们就能够接触到全美国每一个人以及全世界各地你在美国的纳税记录，就都能够被他们接触到。被他们接触到会有问题吗？有问题的。你现在有这帮 Dodge 在，我还敢跟你分享情报，跟你分享资料吗？那你这帮人在这里，我作为盟国，我们五眼联盟也好，北约也好，我跟你合作，我会不会对我自己带来重大的危机呢？假如我是美国的敌国，我现在看到你把国防部底下国家侦察局的人员资料都公开出来了，我能不能够去直接触及到这些人呢？我能不能够收买他们呢？我能不能够去想办法去搞他们呢？这太危险了，这太危险了。然后呢，现在他们也要求进入美国财政部的支付系统的访问权，以及美国财政部的其他机密资料。那这就也是对国际上跟美国友好的盟国来讲是个巨大灾难了，因为美国的财政部还负责一些跟国外有关的东西。这你会想，美国财政部怎么会跟国外的东西有关？当然有关。比如说美国不是在制裁一些国家吗？经济制裁，比如说伊朗啊、俄罗斯啊等等，这些制裁的权利以及相关的数据和资料就是在财政部那里的，就财政部来执行的。那么如果这些东西也都到了 Dodge 的手上，以 Dodge 的这帮人的行事风格，会不会一转眼又全部公开掉，又都泄密掉呢？ 而针对这个财政部跟 Dodge 之间的问题啊，美国《纽约时报》在2月10号的时候发布了一篇文章啊，是美国前五位财政部长，包括我们熟悉的耶伦啊、Lawrence Summers 啊、还有鲁宾啊，他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们说国家支付系统啊，历来由一个极小的非党派职业公务员团队运营，现在这个规范被打破了。这些非党派官员的角色受到来自所谓政府效率部门的政治人物影响，其中一人被任命为财政助理部长。那么这些政治人物没有受到与公务员相同的严格道德规则约束，其中一人明确保留了其在私营公司的职务，指的当然就是马斯克，这至少造成了财务利益冲突的表象。他们缺乏处理私人个人数据的培训和经验，他们的权力使美国支付系统及其中的高度敏感数据面临暴露的风险，可能会被我们的对手利用。如果不谨慎处理支撑系统的代码，我们关键基础设施就有失效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一位联邦法官在上周末暂时禁止这些人进入财政部的支付系统，指出这将存在不可弥补的损害啊。那么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而这封公开信里面所说到的美国法院啊，对于这个 Dodge 的部门那些行动的制止啊，其实就能够联系到另一个问题了，就是围绕 Dodge 产生了很多的司法争议，因为他做的很多行动，无论是冻结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些的支出也好，还是他们要求取得的一些权利也好，都受到了一些法律挑战，而这些法律挑战到了法院那里，往往会得到不利于这个 Dodge 部门的判决。你比如说啊，这有一位美国地方法院的法官叫保罗·恩格尔迈耶，那他呢就发布了一个临时禁令，限制财政部仅向需要访问刚才我说的那个支付系统以履行职务的公务员提供系统访问权限，换句话讲，就不给这个 Dodge 访问这个支付系统权限。支付系统是干嘛呢？我再说一次，就是美国政府到底花钱花去给谁，花去干嘛，做什么，这是一个机密资料，然后这个 Dodge 现在需要取得这个资料，但是这个资料由于太核心太机密， Dodge 有没有这个权利，有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处理这些机密资料，会不会发生泄密行为或者利益冲突行为并不清楚，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司法挑战。而这位保罗·恩格尔迈耶法官呢，就禁止了 Dodge 做这件事情。结果怎么样呢？马斯克他就在 X 上面发推，要求弹劾这个法官。然后呢，再来呢，还有他还弹劾，要求弹劾美国另一个法官，就另一位法官叫约翰·贝兹。因为这个法官发布了临时禁令，要求联邦卫生机构恢复被行政部门下令删除的在线数据集，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数据库啊，有一些已经被他们单方面删除掉了，还有一些他们打算删除，然后美国的卫生机构就要求停止。结果这个事情呢又上了法院，这个法官呢就禁止了 Dodge 再去删除那些他们认为没有用的过去的档案跟资料，然后马斯克也要求要弹劾这个法官。同时马斯克还要求弹劾另一个法官，叫做约翰·麦康奈尔，因为这个法官命令行政部门暂时解除联邦支出的冻结啊。那这个案子呢就搞到比较大，这是干嘛呢？就是因为牵涉到啊，就美国政府已经对他，不是刚才我说有些合约吗，他透过一些合约采购一些服务跟这个产品吗，那有些东西是合约啊，是乙方已经完成了，乙方把活已经干完了，然后现在这个到时候就算你干完活，但这个活一开始就不应该干，所以美国政府就不应该花这个钱，要冻结这种付款，就想赖账不给钱了。然后这个法官呢，约翰·麦克康奈尔就说这个是错的，就去要求这个美国政府不能够冻结这种支出。结果这个案子在昨天吧，就打上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结果联邦最高法院以5-4支持联邦地区法院的这个命令，这个判决要求政府对这已经完成的20亿美金给国际开发署的承包商的服务的付款必须要完成它。然后这个马斯克干了什么事呢？这个马斯克就针对这个法官又发动了攻击。他的攻击办法除了要求大家去联名要去弹劾他之外，他把他的女儿的工作地址信息在什么地方工作都公开出来，这个法官的女儿，然后让他的支持者去攻击这个法官的女儿，就已经到了这样无法无天的地步。然后美国的这个刑事辩护律师学院就发布了一个正式的声明，谴责这个马斯克干这样的事情，认为这是严重的破坏了司法的公正和独立，竟然以威胁法官家庭成员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事情。不止如此啊，还有14个美国的州的检察长发起联名起诉马斯克，起诉什么呢？就说他身为一个非民选官员，非参议员投票咨询所认同的公职人员啊，如何拥有进入财政部支付系统等各大美国机密部门的无限制权利，是谁给他的呢？于是这就把我们引向了一个核心问题了。我们刚才说过，马斯克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 Doge 的负责人主管人，但实际上他到底是个什么位置，他是什么身份？我刚才也讲过，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给出几次先后矛盾的讲法，所以现在仍然是个很大的疑云密布的状况，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干嘛。再来一个问题，就是他跟他领导的这一群人现在拥有如此广泛的权力，这个权力包括删除联邦政府已有的预算，包括取消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签订的合同，包括修改美国联邦政府各个部门已经有的公开档案和数据，跟修改跟删除一些资料，然后包括去触及到美国各个政府部门的核心机密，例如财政部的支付系统，例如美国国防部的工作人员的名单，甚至包括一些极机密的特工系统的资料等等等等，他们全部都碰得到。你有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力是个很要紧的问题。而我们要了解美国的政治人物，或者大部分立宪民主国家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公务员跟政治任命官员是两种不同的人。公务员被认为是要有一个政治中立的情况，就像过去的香港一样啊，就你不管是谁在执政，你要秉承着你的中立的原则继续去工作，你是职业的，你这辈子就在干这些，是公务员。政治任命官员呢，则可能是随着政党的更换，执政者的变换，是会有大批的变动的，这是两种情况。那跟针对这两种人，他们有没有自己的问题，有没有利益冲突，是不是其他国家的间谍，个人的品格怎么样，有没有这个经历专业能力等等，都需要一定的调查跟审查的机制来确保他们合格没有问题。那么针对公务员和针对政治任命官员啊的这种审查呢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来看政治任命官员啊，在美国呢，政治任命官员是有一定的程序。首先总统他要提名，比如说这就所谓民选官员。并那我们知道美国的国务院、国务卿、国防部长不是老百姓直接选，说我选他当国防部长，不是的。我们说这些人叫政治民选官员的意思是，他是民选的总统，他来提名任命的正式的候选人。然后这些候选人什么叫做经过民选呢？意思是这样，总统提名他，然后首先白宫内部的人事办公室啊，会对这些候选人有个初步的审查，然后再来呢是要交给联邦调查局，也就是 FBI 要做背景调查，要有背景调查。 FBI 查什么呢？比如说查一下这个候选人他过去有没有犯过罪啊，看看他财务状况啊，看他有没有财务欺诈啊，有没有漏税逃税啊， 有没有一些不明收入来源啊，要看看这个人他的过去的行事交往工作范围会不会带来什么国家安全风险啊，会不会受到外国政府的影响，甚至几乎是外国政府的特工啊，然后还要跟这个候选人的同事朋友家庭成员去面谈，来看看这个人的品性和声誉好不好啊。好， FBI 调查完也没问题了，再来呢还要经过所谓的财务披露，也就是这个候选人，美国就算是现在特朗普提名的每个部门的首长都要提交详细的财务披露表格，要明确列出我有多少资产，我有多少负债，我的收入来源和其他财务信息。而再来还要经过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 OGE 审查你的这些财务披露表格，确保你有没有利益冲突。比如说你原来是个大公司的 CEO， 像马斯克这样，你现在要来做一个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你会不会有利益冲突呢？比如说你会不会做出一些你的公务决定是有利于你自己的私人公司的呢？会不会为了你的私人公司在政府这里牟利呢？好，这是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做的事，这边做完了，这些东西就交给国会，交给国会的参议院，参议院呢会提出很多书面问卷来问这个候选人一些问题，你要回答，然后跟着参议院再举行一个听证会，在这个听证会上面来跟你争论讨论问题，然后国会还要参考 FBI 跟道德审查报告委员会提供的材料，那么来作为参考。那么在这个阶段啊，参议院做这些阶段，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民选官员的意思，因为参议员们代表美国国民，代表美国国民的参议员在这里，他都觉得你没问题了，然后他们来投票，投票之后通过了，那么你才能够成为正式的官员。如果你做的职位特别敏感，你比如说是国防部长、国家情报总监，还需要更额外的安全许可审查才能够做到。好，那么这就是所谓一连串审查过程，你都通过了，你才成为一个正式的政治任命官员。马斯克有没有经过这些呢？好，那马斯克这个 Dodge， 他率领这个 Dodge 底下这些人，这些人现在算是美国的公务员吗？如果你是公务员的话，那么经历的这个程序要比我刚才说的这些程序还要严格，并且由于你牵涉到机密资料，你还要经过一个部门叫 DCSA， 就是国家反间谍与安全局的背景调查，做完这些调查你都没问题了，你才能够成为一个触及一定机密资料的国家公务员。那么请问 Dodge 办公室的这些员工，现在我们连他们的数字谁都不知道，这些员工们他们有经历过这个吗？也没有，也没有。好，说回利益冲突，总算讲到马斯克的根本身份，他是商人，他是全球最富裕的人，他涉及的业务如此广泛啊，他跟美国联邦政府之间本身就有很多合约，光是在2023年他旗下所有公司就跟美国联邦17个联邦机构签了100份合约，涉及30亿美金。而在2013到2023这10年之间，他的火箭公司啊 SpaceX 就获得了154亿美元的合约，多半来自 NASA 和国防部，所以他跟美国联邦政府之间从来就有利益的一个交换，有这方面的交易。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联邦政府有好几个部门，其实都涉及到了，从其他侧面涉及到了马斯克的私人公司，比如说他的著名的汽车公司特斯拉，目前正在被美国的交通部门、司法部门调查，然后正在受到劳工部门跟这个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公平就业委员会的调查监督，然后美国的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环境保护局也正在对特斯拉发起诉讼。我们再来看 SpaceX， 美国的交通部已经判决宣布美国的 SpaceX 工作上面有违规的情况，对他施以罚款。 然后美国的司法部发现 SpaceX 有歧视案，正在跟他们打官司。然后美国的这个 SpaceX 的有要办一个星际的基地嘛，不是在火星建基地嘛？它这个项目需要美国的内政部来审核。然后 SpaceX 的工作过程之中也出现环保问题，被环境保护局认为违规。然后呢，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在监督这个 SpaceX 的工作情况。SpaceX 要求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要来补贴他们，但是被拒绝了。马斯克还有一家公司叫做 Neuralink，就是要做人脑机结合的这个公司啊。被美国的交通部发现它有违规的情况，施以罚款。然后美国的农业部也正在调查 Neuralink 的一些的工作有没有违规的情况。再来，我们说到它这个 X，就是原来的推特，则被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施以，然后上到法庭，接到法庭判令。然后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监督这个 X。然后其中有些协议是有待裁决。好，这就是马斯克跟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各大部门之间，还有些独立机构之间有的瓜葛。请问这样的一个人来掌握这样的权利，他有权利去炒掉交通部、司法部、劳工部、内政部、农业部里面的一些相关工作人员，这些人员是否？就是正在阻止或者阻碍了他的工作，正在调查他们的旗下公司工作呢？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呢？好，我们再来看看啊，最近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2月27号，美国的 FAA 就是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啊，取消掉了240亿美金的一份合同。这个合同呢是跟一家公司就是 Verizon 签的合约。Verizon 是美国的一个电信服务供应商，那他跟美国联邦政府这个联邦航空总署本来有一份合约的，结果航空总署取消掉这个合约，取消这个合约之后，把这个合约交给谁了呢？就交给马斯克旗下的这个 Starlink 公司。那这里面呢，中间有些什么环节，请你注意啊。首先，这个 FAA 联邦航空总署里面有些雇员就已经被这个 DOGE 政府效率部炒掉了。然后呢，马斯克领导这个 Dodge 这个部门呢，是有机会接触到 FAA 就联邦航空总署它里面的所有的合约的情况，所以他们就看到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跟 Verizon 的合约的仔细的内容是什么。然后，那你想想看，这会不会有利益冲突？就马斯克你率领的这个政府办公室，你拿到了联邦航空总署的资料。你知道了联邦航空总署里面跟这个 Verizon 你的竞争对手的合约的内容，然后跟着呢，你就炒掉了这里面的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跟部门负责人，你的这个 Dodge 部门，然后你的私人公司 Starlink 现在又跟这个航空总署签了一个合约，去取代你的竞争对手原来的那个工作那个合约，有没有问题？这叫不叫利益冲突？不过说实话，现在利益冲突这件事情，我觉得在美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如果重要的话，我们怎么看？特朗普或者川普在上台之前几天的时候，自己发布了一个自己的迷因币，然后他的老婆又发布了一个迷因币，然后这些迷因币现在全都被割，这个韭菜都已经全割完了。那这叫不叫利益冲突呢？然后特朗普总统当年第一次做总统的时候呢，就曾经频繁使用自己的私人产业超过500次，然后纳税人已经为他们花掉了1亿美金，包括300次是用他自己经营的高尔夫球场，然后有141个国会议员用过川普的高尔夫球场，然后有外国政府控制的实体在川普举办的产业里面举办13次活动。有145位外国官员拜访并且使用过他的产业，然后外国政府已向川普的那些企业授予67个商标，也为他的女儿的企业授予其他的商标。那么这些又叫不叫利益冲突呢？其实大家都已经不是那么在乎了。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个同情的角度来理解，马斯克作为一个商人，他所从事的业务很多时候，比如说他现在要发展的特斯拉自动驾驶也好啊，他的 SpaceX 要做的太空探索跟外星基地建设也好，必然都会遇到很多政府部门的监管的。那么从他的角度看，这些监管都是一种效率的破坏，都是一种对民间创新活力不必要的压抑。那么因此他要针对这些部门嘲笑他们，对他而言是合理的，他不认为自己在做一件什么坏事啊。那么事实上，这个很多支持这个 Doge 办公室的工作，支持马斯克这些做法的人呢，都会觉得美国过去联邦政府啊叠床架屋里面，主要很多人都在负责种种的监管，这些监管会为美国带来很多问题。例如美国的 FDA 食品药品管理局啊，他们的监管就使得这个有很多问题。一来你监管了那么多，结果在去年的时候还发生大规模的食品安全问题。那更重要就是很多药厂啊，他们发现很多新药的审批啊积压的太久了，就因为你的工作效率太低，或者你监管的太多，而那些药本来我尽快开发出来让它投入市场，能够救很多人帮助很多人的，结果这些都是问题。那么所以这个 Doge 办公室也针对 FDA 就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最近就炒掉了大批员工。但是很奇怪，本来获益的美国制药商协会啊却提出警告了。为什么呢？他们说现在被炒的是大批经过长期训练的专业员工，那么现在炒掉这些人，是否表示我们开发的新药就可以不用监管，不用做测试，直接投入市场呢？那当然不行啊。所以未来两年内，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就会出现一个情况，由于人数减少，所以审批造药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所有有待受审的这些新药要上市的数量，可能在未来两年会减少40%，除非你更进一步取消掉很多审查机制，很多新的药物开发投入市场的时候呢，都不需要怎么审，或者减省很多审查阶段，除非是这么做。但这么做又对于人民的生活健康会不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如果这些药不安全的时候又怎么办呢？又比如说我之前提过的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就 CDC 是最受这个美国的一些的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这些阵营的人反感的一个部门。因为正是那几年对抗 COVID 对抗新冠瘟疫期间呢，这个部门提出很多的疫苗注射啊防控措施啊等等，都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自由被伤害，所以他们现在很针对这个部门，这个盗掘炒掉了很多这个部门的人，结果带来的问题就是使得美国的禽流感的监控最近出现问题了，就已经出现数据不足或者不能及时更新的情况，这就对很多具体的医疗工作人员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那么更不要说他炒错的一些人啊，那这个已经很有名了，你可能知道了，就是负责监管美国核武库存的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啊，有325个专家被解雇了。那么结果这个事情使得这个部门跟国会议员都非常恐慌，甚至共和党议员都说千万不能这么干，因为这些人负责维护这个美国的核武安全设施，它的设备维修啊、安全监管啊、库存啊等等都很要紧，这个必须要监管的，不能炒这些人。结果后来呢，川普才发现果然是炒错人了，因为这个 Doge 办公室呢，他们办事的方法很简单嘛，就看说，哎，这些人到底是干嘛的呢？看你这么多年好像也没干出个什么事儿，那不炒掉算了，何必要这么多人监管呢？但这些人平常之所以没有事儿，是因为你的核武库存没问题吗？所以就把他们炒了，结果现在要想的办法把他们聘回来，但问题在于找不回来了。那为什么找不回来了呢？是这样的，是因为这帮人呢，他们当年聘用的时候留下的私人邮件信箱可能已经不再用了， 而能够联系他们的方法就是透过政府邮箱，但是他们的政府邮箱的存取权已经被限制了，被取消了，所以现在找不到他们，怎么办呢？现在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些人现在也被发现出了问题，例如说我刚才说联邦航空总署有些人被炒掉，那么这里面被炒掉一些人呢，就是负责观测雷达站的。那么有一些人，你从 Dodge 的设计，这些电脑天才们、数码农们，他们设计出来程序啊，他们会看，有些人好像20多年这个没有什么业绩啊，没有什么工作表现，不如炒掉算了。其中被炒的人包括什么呢？就包括夏威夷的一些的雷达监测站的工作人员。你知道那些人是干嘛的吗？那些人是为了要专门干一件事儿，就是看看有没有从太平洋我们这边射去美国的洲际导弹。如果有的话，他们在雷达上，因为你要预防洲际导弹攻击，有要多重的预警系统，其中一重呢就是传统的雷达。那你这些雷达站就是盯着，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我不能说中国，我们东方某个古老的大国射一个导弹去美国了，这时候趁你用广东话叫趁雷乱挪雷门啊，这时候给你射些导弹过去，然后他这个人呢就负责在这盯着这个事情。那由于过去几十年我们亚洲这边没有洲际导弹射美国，所以这些人等于工作了几十年啊都没什么发现，由于没什么发现，那就工作没表现嘛，工作没表现，所以就被炒掉了，现在也要想办法把他们找回去。所以简单的讲啊，这个 Dodge 它的存在的前提是对的，就美国的确有大量的联邦政府支出被欺诈的问题，它的预算的确有过高过重的问题，美国的国家的这个开支太大，这些问题都是真的。但是这个部门本身的成立，从一开始就有最大的麻烦，就是身份，你是个什么部门，你的负责人是谁，马斯克有没有利益冲突，他有没有经过背景调查，他底下这些员工是谁，这些员工有没有经历过基本的背景调查跟资格审核，这个部门有没有一个工作的方法论，你们是用什么方法，什么样程序来找到你们的问题，你们如何定义那些问题，你的解决方式到底是一刀切的炒人砍预算，还是要有一些周边的影响的评估，要有一连串的严格工作方法呢？都没有。然后他甚至连基本的透明度也没有，他只有的是非常庞大的权力，而这些权力是不受定义也不受控制的。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下一集呢接着要讲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完只是一些现象，我们还要深入进去讨论一些问题，就是到底啊，这也跟我们中国人相关了，就我们如何判断啊，公务系统或者政府部门的效率，政府部门会不会浪费钱，而这个事情在美国那里，美国人怎么看公务员的聘用，美国人怎么理解所谓的政府是怎么一回事，所谓的政府效率应该是干嘛的，这里面还牵涉到很多不同政治主张的理解，我们透过这些政治主张的理解就更能够了解美国今天主导的一股的世界观跟国际观到底是跟他的这个政治观念是怎么一回事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回应一些朋友给我的留言啊，我很高兴在这，很感动啊，好多朋友都问候我，知道我最近这个礼拜做节目时间很不稳定，那是因为在日本，就像开头讲的，因为受到花粉敏感的问题啊。那这个敏感问题很奇怪，我去年也是，就刚才讲，就敏感完之后，接着就变感冒了，这是有什么连带原因吗？我也搞不清楚。我这回就是这个感冒还挺严重，但又不是流感，因为我打过流感预防针，症状也不像，就普通感冒，但是就是搞到这个人很疲倦，精力很不好。然后不断的流鼻涕、咳嗽等等。好，那有位朋友就叫 IAAAA， 你说日本因为大量种植柳杉啊，春天一到确实很容易患上花粉症，前段时间还看到日本气象说今年花粉飞散量会更多，哎，今天沉浸在大同去世的悲伤中，更觉世事无常，道长一定要优先保重好身体，谢谢您。对啊，方大同也走了。那另外一位朋友叫 II 4 ECIL， 你说 道长，通常花粉飞散期必须出门活动的时候啊，会吃防止花粉过敏症出现的示范药，东京的药店通常卖的，还挺管用的。难过的时候可以试试，否则会影响睡眠啊。那还真的是，我后来买了一种鼻炎药，是止症状，原来还有预防药嘛？这个我倒不知道，我下回去，我下个月还要再去，我再去找找看。谢谢您了，谢谢。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朋友呢，叫这个朋友好玩，叫 HD355425U。你说道长，你的请假理由越来越具体，我都难以拒绝了。看你下回用什么理由，我再发明一个，我再发明一个，你也帮我想想嘛，对吧？那有一位朋友呢，也是叫工长毛毛，说劝我好好休息，早日康复，谢谢您。你说我是苹果播客的听众，专门过来留言，想看我有没有最近看那个电影啊，出野派 The Brutalist， 我很喜欢他的服化道、胶片的质感，还有包豪斯风格的家具和建筑。不过大家对他的评论似乎挺两极分化啊。之前看过我跟当年和陈丹青老师聊过包豪斯，八分半头几期节目也提到过自己爱看电影，不知道对这个电影感不感兴趣，好希望听到我讲这部电影。谢谢您工厂猫，我也很感兴趣的这部电影，但是因为最近我时间太忙了，我在香港的时间有限，他最近在香港公映，我都还没找到时间去看，等机会吧，我太忙了。反正无论如何会尽量找到机会看，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建筑，那这个电影以建筑师为主题更难得哦。说到建筑，我的好朋友啊，成都的建筑师刘家坤得到了今年的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策克奖，是第二位获得这个荣誉的中国建筑师啊。我在这里要格外恭喜家坤兄了，真是替他感到无比的荣幸，这是实至名归的。那我们有机会啊，你真的应该好好聊一聊建筑，说不定就用这个电影来聊吧。我们看看，我反正我接下来这个美国长篇连续剧也总不可能每集都讲吧，中间会有些插曲，就讲讲建筑吧。哦，有个朋友有意思啊，西斯克里夫代，你说有一个无聊的问题啊，道长在外一直住酒店，请问一个人住酒店会害怕吗？道长会不会讲灵异故事？对神鬼之类之说有什么看法呢？这个，哎，很奇怪啊！我常年住酒店，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啊。我当然注意到不少酒店的习惯。你比如说，如果酒店员工在好一点酒店，他会陪着你去你的房间嘛 ，check in 的时候，他们有个动作，就是会提前敲敲门，然后再用门卡开门进去，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敲敲门呢？我们传统上的讲法就是说，万一怕里面有人呢？但更多人会说，万一里面有其他人类看不到的住客，又提醒他，哎，我人来了啊，不好意思啊，打扰了。而日本，我刚在日本嘛，日本有些酒店呢，甚至这个人家陪你进去的时候，他会敲门还说句话，说什么呢？不好意思，打扰了。那你会想，他跟谁说不好意思打扰了呢？我听过有个故事，我一个朋友讲的，说他有一回这个酒店员工带着他进房间，也是敲门说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进来了。然后没想到听到里面没有人的房间有一个声音在回答，没问题，请进吧。好，再来，因为刚刚讲到方大同，有个朋友叫 HD88706B， 能不能讲一下他信奉的巴哈伊教呢？稍微和 GPT 沟通了解到这个教派非常正面，主张地球乃一国，万物皆其名，也被过去对这个很早的时候，20年代，上世纪20年代，我们中文翻译成大同教，没有神父和传教士之类的职位，选举国体灵体的成员过程感觉也与其他宗教有所区别，想听听看怎么讲这个教啊。我很多年前我还在以色列的海法见过他们，在阿卡那边见过他们的总部啊，他们的总坛啊。那我觉得这个教室确实是挺有意思，但是你说很特殊吗？并不算是。其实在19世纪到20世纪世界各地啊，尤其伊斯兰世界都出现了很多类似的试图总和统合几大人类宗教的这种尝试啊。那这种思潮本身倒是有趣的啊，不过看将来什么时候有机会再讲吧。但今天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先最后介绍音乐，必然要回到刚刚很多提到的那个让人伤感的消息。有位朋友叫 Holy， 你说 我真真实实爱了方大同很多年，他的离去令我非常心动。从我年轻的时候，我一直是个追星小妹，喜欢的歌手演员真是太多了，唯独喜欢上方大同后，我没有脱粉，他有项目我都会默默支持。首先他启蒙了我的音乐审美，以前我很少听英文歌，他引领我走向更广泛的音乐审听， R&B, Soul, Blues, Rock, Hip Hop 都很精彩，国内外都有好多不同的音乐人持续输出，让我体会到在音乐世界游泳的快乐。其次，他做任何事情仿佛都有一个无形的引领者，令他不惧辛苦，不计较成本，也不怕不卖座的市场。我被他纯真的专注打动，也因为他不顾身体劳累带来的创作却没有得到直接反馈而替他感到不公和心疼，所以追随到现在。回头看他的所作所为，可能是因为他信仰的宗教，他好多的歌曲都在传达一些做人的美好品格以及对大同世界的美好愿景，就仿佛是个布道士那般身体力行。而他创作了这么多迸发了灵感的美妙音乐，更是让我相信他是上帝派来的灵星之子。说了这么多，好像把该说的都说了，道长可不准您不喜欢方大同，呵呵。对了，如果您有兴趣可以讲一讲他信仰这个教吗？啊，这个巴哈伊教我真是有机会再讲，但是我能说的您都说完了。 Holy 啊，可惜方大同真的是太可惜了，41岁，对不对？才41岁，太年轻了。这件事情过去一段时间要谈的大家都已经谈了不少，我就不多废话，我们来听听他的遗作。2024年，去年我就想介绍的他的一张专辑叫《梦想家》，这个专辑你能够听到一些以前很少在任何音乐制作人身上听到的一些声音，那就是一个歌手的嗓音啊，怎么样开始变得气息不足了，这可能就是他的肺功能衰退的表征，但是他就这么录下来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可能是他最真实的最后的一个记录，反而格外的动人。我们来听听这张专辑里面很多人都很欣赏的一首歌曲，没啥好说。 Framed your picture on my wall， 是我的画，美丽的笑容我爱了。 I didn't know that I would fall， 都忘了吧，说不是话，回忆放下，生活里种种的平凡，现实总会让人心烦，话语中常会带许多的批判，往往脱口而出的交流带来遗憾。 Well it's useless to say anymore， It's okay anyway， You'll give up I'll let down， That's the wayIt should go, oh my love, I could want you to stay, but the truth's telling me that there's nothing here left to say. The way it should go telling me that there's nothing here left to say. I think we've said it all. I think we've said it all. All, all, all. Da, da, da, da, da. Well, it's useless to say it's okay anyway. You'll give up, I'll let down. That's the way it should go. Oh my love, I could want you to stay, but the truth's telling me that there's nothing here left to